2018年第三版政策导向如何？创新形式点能解决堰塞湖问题吗？3月24号至25号，2018第二届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顺义召开，报名热线010-5158-1866，5158-1866。 你还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凌晨2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是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跟着我，海角和天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作业非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写，工作非要等到截止日期才动手，宁愿焦虑的玩，也不愿动手先完成眼前的任务。别再对自己说待会儿再做，切断干扰源，将大目标分解成多个小目标，从现在开始行动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生活早一点改变，梦想就会早一点实现。 不必等着多么生人，让我爱上，让我爱上。